那个皮肤有一点像是会出头皮屑那样子干干的，这种情叫做肌肤甲错嘛，就是身体皮肤干掉一块，那有一点硬硬的，那个就是一个里面有淤血的人比较会有的一个表征啊。那详细的东西呢我们以后教到淤血药的时候再说，但是至少同学先知道一下。那有同学好像自己揪得到格书，他就用那个揪筒，就这样的位置摆得顺了也还是揪得到的，这样子。那我是没有挑战过，我不太爱用揪筒。那讲到这个血的问题呢，我就要想到小孩子转骨汤的问题，就是我们上次不是讲到说后面的穴道什么深柱啊什么猪揪一揪小孩子比较容易长高啊，对不对？那但是呢揪深柱就足够了吗？其实还有一点可以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坊间的转骨汤当然有的很有效，有的效力弱一点，但基本上它是依循着一定的结构在开药的嘛，对不对？就是总有些相同的部分嘛。那你去看那些外面卖的转骨汤啊，它的方子你就会发现，它除了大补气血啊什么的那种补药是想当然会加的之外呢，其实它里面会放比较不太大量但是非常强烈的化瘀药。那从他放那个药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对于转骨的看法。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说这个小孩子可能从小到大的生长过程里面或许是生病或者是受伤，身体有一个地方不通畅，以至于他的血不能够流过去滋养那个地方，以至于他骨头该长的时候没有东西给他长。所以转骨的这个理论里面呢也就同时包含要化瘀啊，所以除了灸深柱之外呢，其实灸膈书在这方面也是有帮助的啊。那至于说骨会大主啊，大主的话我们上次教膀胱经的时候不是有教到吗？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背后啊，这个桃道穴旁开一点点。那古时候的这个注家在注这个难经里面的骨会大主的时候，他是怎么注解啊？他就是说那个注家他说啊，我们人呐、挑扁担的时候，如果那扁担压得你很重，对不对？你就会好像把它重心挪一挪，对不对？他会说人呢就喜欢把那个扁担的重心把它压到大主穴那个地方。他又说因为那个地方是人体的骨架子的一个好像力学结构上面的一个端点，那在那个地方你的全身就可以很均匀的去承受那个重力，就是由此一说了。那也因为骨架子的这个力学的那个结构上面是聚合在那一点，所以中国人认为说你灸大主穴的话，那它的那个能量呢就会能够渗到你的全身各个骨节去啊。那这个也是我比较赞成的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的方法，因为我们现在呢治疗骨质疏松，如果你去看那个一般的药品广告，对不对？都是要你吃各种补钙的制品或者维骨力，那我当然不会说那样的东西是错，可是呢基本上骨质疏松其实是这个人的骨头抓不住钙，对不对？那你缺很多钙的话，其实也有可能会很多人会到后来会有一点那个哪里这里结石那里结石那个现象出来。那骨头抓不住钙啊，那就要让它能够抓住钙啊。那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相信人的身体最终来讲是能量在统御一切的，就是骨头要有一种能量让它把这个钙编织到它的一部分里面，这样子才能够让你拥有这个适当的骨质嘛。所以这个然后呢而且呢就是说我在看到现在一般的这个用的成方啊，治疗骨质疏松很有效的方，比如说日本那边有研究报道啊，说什么什么方，那其实那些方里面几乎都没有什么补钙的药，相反的呢补太阳经的能量的药有，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它比较要填补你这个能量的框架，那这样子你的物质的框架才会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在用药的有效跟无效之间就看得出中国人非常强烈认为阳主导着阴，能量主导的物质，这样的思考是实际上可以验证的所以呢我都觉得灸大主的话可能对于这方面是比较有帮助的。那至于说脉会太渊啊，这个 卖会太冤就让人觉得有一点点暧昧了，因为我们一般灸啊比较喜欢用就是肉比较多的穴道，因为我觉得会觉得那边气血比较够。那一般下针对不对？连手指尖、脚趾尖都不太下针，除非是什么时宣放血，否则的话治什么病？我们说补泻这个手指尖、脚趾尖的穴道都没有这样，因为一脉这个下针灸书都有写说手指尖、脚趾尖这个肉太少，没什么气血，你在那边转不出名堂，对不对？就像是你要搅动一个淡水河，你不会找那个分支的小水沟去搅，那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那这个太渊呢，是我们把脉的时候，我们说把脉不是对着这个突突的骨头，我们是定关吗？关上面是寸，下面是尺嘛，那差不多是这个，我们把寸就是寸口的位置是太渊穴啊。那这个太渊呢，我们上次有在课程前几堂课有提到说，难经呢就提出来说把脉其实把手腕就好，对不对？不用把到全身的这些血液的这个跳动点。那难经的理论就是说，因为太渊穴是十二经络，应该说全身的经络它的能量都汇聚在这个点啊，所以他认为这里就可以把到全身。那相对来讲呢，这个如果是灸太渊穴，就是可以帮助全身的，我们中国人说百脉啊，那这百脉当然就是经络之外连血管都算进来了啊，所以它是一个血管跟我们气的那个经络交界的地方。那这个太渊呢，我们一般说怎么用呢？比如说如果你挨揍了，那就要用太渊穴。为什么？因为人呢在挨揍的时候气血是会逆乱的，就像你被打一顿可能伤不重，可是你回家可能会重感冒或者是发高烧，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气血被错乱到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出了那种其实没有受重伤的车祸，可是比如说车撞倒一下，对不对？可是没有什么大伤，可是身体会感觉很不对劲，那个气血有逆乱的时候用太渊穴是可以的啊，它可以调节这个百脉。那另外呢，因为太渊穴是在这个肺经上面啊，是它一个很补肺的穴道，那它能够补肺啊，那就是全就是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它会穴的意义了啦，就是它是肺经的穴的意义。那我们知道人的皮肤跟人的肺是一体的，对不对？因为肺这个能量，我们说肺属金，对不对？金的能量呢，我在从前教中医基础的时候就有讲说，金的能量有一种好像把什么跟什么分开的能量。那我们人体呢，要跟外面的世界划清界限，这个界限就是金的能量。所以人的皮肤跟人的肺都是跟外面的空气接触的点，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属于金的能量。那皮肤也会呼吸，肺也会呼吸，这是一体的。那我们中国人这样子，这种属于这个肺、属于精的这种观念呢、啊？如果我们再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认为说，一个眼睛也有五行不同的属性，对不对？会认为说，里面的那个瞳孔黑黑的属于肾，对不对？那一兜黑黑的水，然后哪一圈是属于肝，然后哪一块是属于脾，对不对？然后哪里是属于心？那肺我们一般说眼白那个表面的部分是属于肺，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种，就像有一些同学呢，他可能会说，哎，我这个眼睛啊，怎么有一种老是很容易得结膜炎，就是大家去游泳人家都不得，我就容易得，或者得角膜炎，那就代表你的眼睛这个表层的能量很烂，对不对？那所以灸太渊穴就会比较好，这样懂吗？就是眼睛长异膜，什么结膜炎、角膜炎这种病，如果你是一个累犯的患者的话，那你就要灸太渊穴把这一层补起来啊。那这是其中一点。那另外我们说太渊穴呢，它既然是脉会太渊，那我们的脉什么时候需要补啊？这也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因为呢，曾经有一个我的朋友，他看了本草书我跟我讲，然后我自己去查也发现是这样，他就说中国人的本草书里面所有的食物里面最坏的是苹果耶，就是苹果在本草书叫做灵芹啊，当然古时候的灵芹是酸酸的东西啦，但是现在就是改良了就变得比较好吃了啊。那日本人那个令果就是写这两个字嘛啊，那这个但是基本上还是同一类的植物慢慢改造过来的。那苹果在历代的本草书呢，不是说它 百脉，就是数百脉，就是细百脉，就是你吃了苹果之后，你的经络就会越来越收，越来越收，对不对？所以我在教书的时候是常常跟同学讲说，虽然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苹果一定很有害，但是尽量不要吃，可能就是避一下嫌疑。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类史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人类对于苹果一直有一种很暧昧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明明是好东西，为什么什么白雪公主的后母要杀她也用这个，然后什么特洛伊战争也是三个女神在抢金苹果抢出来的，对不对？然后什么亚当夏娃也听说什么吃了那什么要变成，所以说原来是长生不死的人类吃了那种东西就短命而死，就是当然圣经你会说仔细研究说那个不是苹果，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人类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下意识，一直把苹果放到邪恶的东西上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东西，它的成分都非常好，可是为什么写的那么不堪哦？在故事里面不小心就当反派，不小心就当反派哦，这样一种水果。那《本草书》是确确实实就写它是反派，就它会树人的百脉。那我自己是我的脉就是比一般小女生的脉还要细，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有过一年一整年吃苹果的经验，那就后来脉就一直很细，所以我在想说我应该算是被苹果伤到的人吧。那所以每天都软绵绵的啊，就觉得因为我前阵子还在跟陈助教夸耀说，我跟你讲哦，标准的伏地挺身我连一个都做不动哦。啊，他说这有什么好夸耀的啊，就是那种好像人的气血不太旺盛那种感觉。那我后来因为要教书嘛，我就想说八会穴有些穴我已经用得很熟了，这个脉会太渊倒是没有用过，我就前两个礼拜开始就常常灸太渊，我感觉一下灸太渊是什么感觉。结果我灸太渊的感觉哦，跟我们朋友去整骨的感觉很像，就是我们去整骨的同学大家就会有一个经验，就是整骨完那天回来人会很累很累。那有人就解释给我们听说，因为你原来是不通的嘛，那你原来是不通畅的，所以你的全身的气脉什么都细细的，就像一条只容一条车走过的小巷子。那你原来你的气血也只有一辆车，只容一辆车走过的小巷子，原来只有一辆车，不显得这个车不够多。但是呢，现在已经帮你整好了之后，你的气脉打开了，变成三线道、五线道了。那只有一辆车就显得孤单单，然后你就气血就撑不住了，所以会很累很累。那他的论点我也接受。那我觉得我灸太渊就是有这种感觉，有整骨后的感觉，就人觉得好空虚哦，好累哦，就是每天就这样软软的，然后渐渐就，但是寒假里面补药很多嘛，我什么都不多，补药特别多，但吃吃吃吃吃就觉得很好哦，开始补到有一点，然后人就开始有点力气了啊，所以现在伏地挺身可以做到两个了啊，但还是很烂。就听说古时候的人随便，就听说现在五六十岁的那一辈的长辈啊，随便一个单杠抓都可以拉好几下。那我小时候国高中生的时候，天哪，单杠能够拉到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好像要训练一个月以上的事情，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啊！就是其实人真的是有能量的世界，绝不是肌肉大就比较有力量，根本不是啊！像现在很多人练肌肉，但是像练肌肉这种事情，也是我曾经听到一个人他讲说，人啊，他练肌肉很简单，过了四十再练就很容易练出来。这句话很有道理，就是你一定要你这个人的气很衰弱了，你的就是阳的部分没有了，你阴的部分才会去代偿反应的去加强它来代替这个东西。那当年轻小孩子他气还很够的时候，他光是用能量的身体就能够拉出那个力量的时候，他不需要长肌肉哦，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看到那个人就说怎么这么壮，那个人就说我是四十岁以后就能够练得壮了，从前都没有办法。他就觉得说人老得真好啊，那我听了就觉得人老得真可悲啊。那所以这个观念就同学稍微有一点点也可以啊，就是知道一下。那至于说坦中啊，这个坦中呢，三焦外一经直两乳内啊，那也不知道古书在讲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坦中就对了。那坦中呢是这个任脉上面的穴道，那它同时也是我们那个心包的募穴啊，肉体的心脏的募穴。那这个坦中要怎么取啊？古书都写得好容易啊，就是两乳中间，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古时候男男女女都是 AAA 罩杯的。现在的男男女女，就不要说女人了，男人都有很多是已经到达 C 罩杯以上了，对不对？那就是坦中你用两乳之间去取，那已经完全是取到那个什么中庭去了啊，或有的人已经取到鸠尾或者是中环了啊，但这个。那所以呢，我们只好用古度法来取啊。古度法的话很简单，就这个地方凹下去是天突，这个地方凹下去是鸠尾，对不对？就天突鸠尾取一个中间点就好了。那坦中因为这地方人这地方肉比较嫩啊，底下是骨头，那层肉也还蛮薄的，不是那么耐热，所以我们坦中不要揪到很热，就是暖暖的就好。可是坦中揪起来有什么好处啊？其实好处非常多，就像是我们那个心包区块，也就是膏肓区块啊，我们人会心脏病发作，比如说那种心忽然胸口忽然绞痛那种啊，其实在中医的理论都会看得到说，其实是因为你的心脏被很多湿湿黏黏的痰包住了，所以你的心脏才会产生那些病变。那你要把这个心绞痛医好，那这个心绞痛如果不医好的话，有的时候绞痛一两次就会死掉了，对不对？那要把它医好，就必须把包住你的心的这个痰拿掉，所以痰中穴就可以揪这个，揪了之后这个胸口就会开哦，心阳就能够通畅。那保养心脏的话，痰中这样淡淡的灸很有用。那另外这个气会，痰中是气会，那我们说人的元气命门火蒸动这个少阳，这个少阳区块的气进来，然后最后汇聚在胸中，变成胸中大气，人的这个真气就汇聚在这里。那汇聚在这里以后，当然还会下去的，下去的那条路我们称之为气街啊，气的街道。那但是呢，这个坦中啊，要把它怎么讲？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啊，前天晚上什么熬夜啊，玩得很疯啊，可是礼拜六还是要上课啊之类的，那上课前在家里面觉得说，天哪，我今天实在是太虚了，不想讲话了。那当然吃药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同学知道，就是生脉散啊、保元汤啊，对不对？但是我最近就觉得，哎，灸灸坦中就好了，灸灸坦中这一块地方的气就回来了，那就又可以来上一下课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以补气来讲啊，是很不错的。那至于说，因为它能够去掉这个区块的痰，这个区块的痰当然也就包括到肺的区块，还是带得到的啊。就像那个在我们从前基础课的时候讲到什么，痰中是陈屎之官，然后什么什么，那个其实古时候经典讲到痰中的时候，都会有一部分把它讲到肺，有一部分讲到心包，就是它是一个观念上有一点暧昧的地方。所以呢，肺里面有痰啦，或者是这个什么有气喘病史的人啦，但气喘病要断根，其实断根其实补肾比较有用啦啊。但是呢，我们来摸一下自己的痰中穴，你轻轻的压，用一个手肘压一压，你告诉我你的痰中会痛的举手。那请问哦，痰中会痛的人会不会觉得好像呼吸有点什么东西怪怪哈？会闷啊、哦？对，就是也就是说，灸痰中就是治这种东西，就呼吸的有一种障碍感的那种感觉。所以，那当然我们说这个穴道压一压，我看酸不酸、痛不痛？那穴道至少要在骨头边才可以压哦。你不要说这一个区块就只有肚皮肉的地方，你说压了会不会痛啊？基本上软软的地方没有什么压痛不压痛的，这一块地方的穴道，它那个痛不痛，有没有好，那个是我们比较是观察皮肤的颜色啦，润不润啦、啊、什么的，有没有水肿，按下去会不会弹起来啦之类的，用别的方法，就是按起来酸不酸的那个穴道不在骨头上，就不要这样子用啊。那这些都是我觉得在使用上面，我觉得八会穴用来保养是不错的。那八会穴之外呢，中医还有一个俗话，还有另外一个会穴，那个不是南京的八会啊，但是也被称为什么会，就是所谓的肉会大包。这个因为教到这个髓会厥骨的时候，会讲到说人身体的油的分布，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同学呢说我要灸厥骨减肥哦，那有一点难呢。 因为胆固醇那种油好像是血管里面或者是构成脑部的那种成分，好像不是你长肥肉的成分。我们的肥肉不见得是胆固醇构成的哦。所以这个像同学有没有人听说过那个黄成义老师，他看到人的脚不一样长短就叫人家去整骨，因为他说脚不一样长短的人是环跳穴这边走位，那如果环跳穴走位胆经之气上不来，久了就会心脏病。他说因为木生火，胆经之气上不来，心脏会越来越虚弱，那后来会产生阴实的病变。有没有人听过黄老师讲这个？所以我们之所以那么多同学去整骨，就是因为好像要预防嘛，黄老师是很笃定的在强调这件事情的。所以胆经它有胆经的作用。那这个大包是这样子，这个大包它是一个皮的这个皮筋上面的络脉的样子，络脉就好像是这个筋啊，要把能量传到别的筋用的一个管道，好像是这样子啊。那大包它有什么用呢？我先跟同学们说说大包的位置好了，就是你先取出章门啊，然后呢？章门跟我们的腋下取一个中点是大包，但如果你详细要说的话，要取得很正确，那你就要抠着你的肋骨一节一节数上去，比较会数得清楚。但是基本上呢，大包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我就说大包揪也不好揪，而且揪的也不见得是时候。大包好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包它在身体能量的身体的象征意义是皮要把能量传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那这个象征意义它会对应到我们身体的什么呢？我们中国人会说一个人年纪大了，脾胃之气虚了，他就会怎么样？就会有脾酒肚，对不对？女人是黄脸婆，因为胃经到脸颊，所以胃经之气虚了就会，因为人的消化器官最快老化嘛，所以女人是变黄脸婆，男人是变脾酒肚。那这个脾酒肚代表什么？就代表说我们原本啊身体有很多养分，我们把它丢到该去的地方，对不对？该到哪里用掉烧掉，放在有意义的用途。可是我们的脾弱了之后，我们的脾就不能够把这些养分输布到它该去的地方了，对不对？所以就堆着变成肥肥的了。那这个肉会大包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如果在吃饭之后啊，比如说现在你开始觉得身材有一点走样，或者你说我现在已经吃什么都会胖了，就是那种有那种调子出来了，或者你会觉得说有些同学他会说哎，我怎么吃都不长肉，这样子的情况也会有，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吃完饭之后呢，就大包尽量揉搓啊。这虽然可能会人家误会你在丰胸啊，但是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丰胸，而是一旦你给大包去适当的刺激啊，它就能够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养分去到该去的地方，所以该长壮的就会长壮，然后不该胖的地方就不会胖，就是调节身体的一些营养的输布，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穴，对不对？而且有些人不消化的人哦，消化能力不好的人吃完饭按摩大包，其实会觉得肠胃变得舒服很多，你们不信试试看，就按大包可以代替健脾丸哦。所以而且同学有没有这样按一按，有没有觉得现在按就蛮有快感的？ 大包是在两边吗？还是一起？ 两边都有，我这只手拿麦克风所以没有按。老师又做了错误的示范啊。那所以这个第九个会，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说如果要吃饭啊，吃饭以后要身体得到这个营养得到很好，第一个是要气脚满眼嘛，对不对？让身体能够用你能量的身体去吸收这个分析这个食物的营养，因为中国人说牙齿都通着五脏的，你光是在咀嚼的时候牙齿都在分辨这食物有什么能量，那个时候食物的能量就已经通到五脏去了，那它吃进去之后呢，有形的物质呢你再用大包把它运化掉啊，就是要吃完饭最好是能够散步，能够按摩大包啊，那你找一个人家看不到的地方。我现在已经这样按比较不丑陋了，我从前是这样子按的，人家就说这什么猴子抓痒吗？就是所以你们在下课的时候自己可以练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再上课。